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是第二節啦，吓讲到好开心啦，吓咁啊，你唔知啊，大家会觉得你对阿 Cousin 会唔会觉得佢有啲神秘感嘅咧？ 吓、啊，你是即系呢啲听众 啊？系啊，我想话啲听众，因为 嗱， 其实系 我所有嘢都摆晒上网噶啦，冇神秘感。 我有阵时觉得，因为佢你寡言啊，你属于寡言嘅系咪？ 即系唔识讲嘢，我唔识表达自己。不过而家已叫做好啲噶啦，以前真系成日都匿埋屋企， 我都相信系咯，因为我见到好多时都见到你出嚟噶，同埋亦都好多 fans 啊，好多人咁样簇拥住。 唔系我讲紧以前，即系以前，即系可能仲未咁出名啦，咁成日都匿埋屋企画嘢咁嗰啲咯。所以就算访问嗰啲咧，即系都表达唔到自己咁样，即系讲一两句咁咯。咁但系之后其实多咗传媒即系采访，咁有阵时焗住你讲。咁咪叫做讲，叫做讲多咗咯，比以前 系咯，咪好咯，咪叻咯， 都好嘅， 练习多咗 啊，真系。 其实咧，你觉得你譬如讲啊，我以前都真系唔识讲嘢，咁你嘅老婆对你影响大唔大咧？ 影响大唔大啊？ 嗯， 对于我啊，不过我觉得。因为娶咗佢先至，我好信，即系佢都几旺夫嘅，系啊， 哇！其实最重要系你咁，你识咁， 我识咁谂， 你识咁样谂，系啦， 即系我从一个男人好嘅方面去谂， 一个男人识得咁样谂咧，佢一定发达嘅。有啲人点解成日讲话发怕老婆会发达咧？系有道理噶，你锡老婆，尊重老婆，你当然要欣赏老婆啦。咁你事业一定顺利嘅，因为即系家和就万事兴噶啦嘛，必然。 我唔讲佢啲衰嘢啫，我讲有排讲啦， 每个人都衰，你啲我唔似衰嘢咧咁。 但系佢就实在太唔寻常啊嘛，嗰啲衰嘢 系咪？系咯，咁因为咧，你如果讲七神画嘅漫画，梗系离不开嘅咧，你个港女老婆啦。 系咯，即系除咗政治漫画之外，我谂最多人睇就系我，即系讲我 港女老婆。真的好好睇，真的好好睇，好一来好好 real 啊，好生活化。 大家好似觉得好似自己其实都好似咁嘅啫嘛，或者个对你嘅另一半可能都系咁样。 冇错冇错， 系啊。咁其实而家就系画呢样嘢嘅啫。 咁难得你个老婆就配合到嘛。 我老婆， 所以你咪旺夫啊！真系。 我唔知道，可能娶咗第二个老婆，可能唔会。可能有另一個 另一個世界，梗係啦。其實好得意嘅，有啲人咧以為賢妻咧就應該係收埋喺屋企嚇，係收埋喺廚房咁啊，唔出嚟見人，即係要男人背後的女人啊嚇。啲人覺得好老婆就係站喺背老公嘅背後就叫好女人，其實唔係啊。而家呢個現代社會咧，我有陣時覺得咧，即係個。當然其實同你溝通是最重要，因為其實雖然他站在背後或者是站在你身邊都好，你有溝通的嘛，你有 connection 的嘛，譬如你的想法你的做法，就算你即很多事情你一個人去做，但是背後你知道你可能你做的事情都有他的想法在裡面。咁就唔同啦，其实就我哋呢个化学嘅作用，就係你唔係一個人，邊有兩個人，兩個人嗰個能力呢就係一定係強好多嘅。 都系嘅，都系嘅。 系啊，同埋最紧要两个人嘅谂系唔同先得噶嘛。 咁啊， 一模一样就弊家伙，一样一就冇意思啦。 咁啊，完全唔同。我同你性格系完全 完全唔同系嘛？ 完全唔同。 因为我睇你啲画啲画咧，当然咧我又未先咯。本来我想叫你嚟埋老婆嚟埋，不过我惊我 distract 咗啦，变咗而家讲起老婆。 佢今日要学揸车，所以佢系啊。 咁我啊，咁我就话你即系。正如你所讲啦，你嘅性格同你老婆应该系好唔同啦，但唔系 opposite 嘅。 都几大差异嘅，即系譬如即系讲个做家务嗰样嘢咁样，即系我唔系话即系要好干净嗰啲，但系最起码嘅个人卫生咁样都要做咁样。咁但系佢又 即系话佢舐屁过你啊？ 好舐屁，好舐屁，系啊，非常之舐屁。 即系佢可以，即系冬天都算啦。咁、其实夏天佢可以唔冲凉嘅，即系佢可以唔冲凉，系啊。咁你接唔接受到啊？夜晚揽住嚿诶，黐落 嘅嘢， 系啊，黐落嘅嘢。咁冬天都算啦。咁但系，唉、夏天一定要冲噶嘛。 我 可以，可以忍受到、第二朝、第二朝先冲，因为可能太攰啦。 哦， 但佢晚晚都好攰咁样。 哦，但系好似话讲健康啊，或者养生嚟讲，朝头早冲凉好嘢。 系噶，系噶，系噶， 系咁讲。但我觉得你唔冲凉瞓觉，我都唔得。 系咯， 几嘢都得，冇办法嘅。 咪系咯， 系咩？ 咁呢个其中一样嘢啫嘛。咁其实佢本身 冇得改 太多缺点吓， 冇得改嘅， 冇得改。同個人 咁，你真係好尊重佢咯。 咁我可以點啫？咁都我捉住佢去沖涼咁樣咩？攞個花灑肥佢咩？好似嗰啲監倉咁。 喂，你有冇話出嚟啊？呢一個 嘅，呢個全世界都知嘅， 全世界都知道。係啊，我覺得好。 係啊，我不斷喺灌輸俾讀者聽，我個老婆幾咁不堪啊！係啊，係啊， 咁又好喎，佢唔嬲喎。 佢就唔嬲喎，佢真係唔嬲喎。 佢 我成日都講，佢只係介意個樣嘅啫嘛。即係總之畫到佢個樣唔可以太樣衰，咁其實得，或者靚啲咯，盡量畫得去。係啊係啊， 咁佢真係靚先畫到嘅。 內涵反而唔重要。 嚇？點會咧？ 係。 不過你所以係啊，我都覺得有時呢啲漫畫咧都好。都不是刻意的、哎、即是有意无意间就丑化个老婆，但是大家看到很开心、 但这些是好笑的嘛。 是啊， 一对正正常常的夫妻其实即大家很普通都觉得会。 是啊，其实这样才是真。 是啊， 最重要的真、我们讲看漫画看得不开心啊，哪些漫画吸引啊，是能不能画出那个真实的人生。 是啦是啦。 真实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了，其实。咁咪唔会有掩饰，样样都包装到好靓啊，好 perfect 噶，呢啲都假嘅，你呃唔得人几耐嘅。咁原来你哋已经七年噶咯，嗰次我睇到你一个，其实又宣传嘅， 宣传 系咪广告嚟噶？ 哦，你睇下条片啊， 系有条片咧， 讲 你 广告嚟 啊，我呢个好嘢啊，又有可以， 当然系广告啦， 真系七年啦，系咪结咗婚 七年啦， 真系七年咯， 系 咁啊，好耐又可以有广告。即有人幫你咩啦？ 其實而家大部分，其實我哋好商業嘅啦，已經即係好多時你見到嗰啲 post 啊，咁大部分我點講咧，佔咗好多數都係廣告嚟。 好似奶茶咁嗰啲， 係啦係啦， 睇完全部咁嗰、那個其實就唔係好笑嘅， 好 好黑 sell， 係好黑 sell， 好黑 sell 係，但係有時啲客就要咁黑 sell。咁所以你冇辦法。 廣告梗係黑 sell 啦。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始終你 有冇底線啊？咁 我有，梗係有咯。我唔係咩都接嘅，所有大陸 brand 我其實我都唔接嘅。 但係做得開心嘅係咪？ 蘇花蘇花蘇嘅 嗰個成結婚禮物嗰個廣告，我覺得好正喎！哇，我好留意咁睇啲咩嚟嘅咧？哇，咁咩嚟嘅咧？我哋最後先轉嚟賣廣告。咁但係嗰個驚喜嘅效果係得喎，嗰個俾嗰個資助你嗰個其實真係有賺。 因为其实就 我想讲咩咧，成日唔记得你嘅讲先。 因为咧，因为讲出嚟七年啦，我都估唔到。因为事实上，我好似印象中，我睇你嘅漫画，睇埋港女嗰个，好似唔系好多年啫嘛。 唔系啊，好多年噶啦。我由2010年开始出书，出第一本港女。 港女系咩？ 2010年嘅书展， 咁而家都 系咯。 系啦，啱啦，嗰阵时咪都系做咩人力嗰啲时代，好似系咪？ 10系啊， 系咯， 10系啊。咁 嗰阵时结咗婚好几年，两年噶咯，即系。 08年结嘅我哋。 哦，08年，我以为你结咗婚，啱啱结婚啊，好。因为咧有阵时我啱觉得你啱啱出港女嗰啲漫画嘅时候咧，我以为你哋啱啱结婚，好新鲜。就喺度谈紧恋爱咁样，好 sweet 啊，好开心咁啊，真系幸福啊，真系同埋你要画到出嚟，咁我冇人会怀疑你唔幸福噶、啊。 啱啱结婚系好 sweet 嘅，咁、但系 唔好讲啱啱啫，而家唔系， 唔系而家都好。 因为我想问你七年之痒啊，真系七年真系一个关口嚟噶，我提醒你。 但系生活咗一段日子，你发觉好似有好多嘢，哇，系咁样嘅，即系同以前好唔同嘅，好唔同嘅。咁于是咪、其实都有啲点讲啊，想发泄下嘅。咁于是咪画漫画咯， 几好啊呢个方法。 咁你畫畫不嬲都係抒發， 你講得啱喎，發泄下，即係都唔好話發泄嘅，其實即係抒發下你嗰個感受啊咁樣。 我想話俾啲網民聽，我老婆係咁樣，係咯，咁又可以個心好似好似順咗啲。 OK， 啱嘅。其實有陣時話兩公婆咧，有啲人話相敬如賓啊，好客氣啊，覺得太過假，嗌下交都唔正常。咁我咁而家你有呢個渠道都唔使點嗌交噶啦。 啊，其實我哋就真係。即係好少嗌交， 係咯，有呢個渠道真係可以，係啊，可以抒發咗你個感受。咁你個老婆睇到都知道你，你點諗噶啦？問題係話點樣去 cop 啊？點樣去協調？ 佢一嚟就喊噶啦，就冇交嗌噶啦。咁我就跪低佢即刻。 掂啊！不過你個老婆已經即係個性格都好可愛嘅。 都某程度上是的， 咁佢當然佢又好錫你，你又好錫佢啦。呢樣嘢係最基本啦，係嘛？即係能夠咁多年都仲力久常新嗰度難得。 做夫妻就要咁樣噶啦，即係大家去包容咯，大家去遷就對方咁樣。 咁呢個係正常啫，但你知幾多婚姻係唔開心咧？ 好多，係 咪？太多太多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幸福嘅婚姻咧，就好羨慕嘅嚇，羨慕到咧有啲人咧就唔抵得啦，係唔係真㗎？係咪呃人㗎？或者係背後咧裏邊打到七彩啊？點樣嚇？但係睇你，我覺得就真係只有一個真字， 即係個真字， 一個真字， 完全將個慢慢 係啦，因為你係慢慢嗰度醜化個老婆嗰度精彩。你人会唔会怀疑你咧？即系喺度，即系你都未发嚟。有啲讲到呢老婆啊，几能干，几伟大，几叻啊，几靓啊，咁啊，系讲得多，人哋就唔信噶啦。 唔系，系真系真嘅，即系点解咧？我创作力好差嘅，因为 系 我一定系将所有真实嘅嘢画翻出嚟就算、嗯。 真系最重要吓，无论系。作文章啦，吓画画啦，创作啦，真系一个真字。所以有阵时我哋讲翻网络创作吓，都系我哋表达我哋真正嘅感受同感情出嚟噶，系咪啊？虽然话借用第二啲图片，但盗用啊嘛，因为嗰张图好用啊嘛，嗰个其实好多时咧，你嗰啲叫貼圖啊，定乜嘢咧？即係用人哋個樣啊，或者 cap 圖係啦 ，cap 圖啊，或者係將嗰啲事件啊 ，cop 咗你嘅諗法落去。其實件事因為有 synergy 啊嘛，大家有個共同嘅嚇，所以所以點解個睇起嚟個效果係咁有一種叫做合同嘅作用咯，係嘛？有一種哇睇落去大家共鳴啊，即刻就產生共鳴嚇。其實所以網絡創作係好鬼重要嘅。cap 圖啊，或者係去改圖啊，好重要啊，改歌啊，咁呢啲其實係比第一次創作咧更加難嘅，因為你要了解嗰個第一個佢嗰個原先嘅創作先，係咪嚇？你要了解個原先創作，然後你又有你嘅諗法，然後融合成一個新嘅產品。我好反對啲人話嗰啲嘢話人哋抄啊，或者係咩叫版權啊咁咩叫版權？創作咩叫版權嘅咩？是咪？我觉得创作你就除非即係画咗幅画，你唔係 exactly copy 幅画，然后话我呢幅画抄埋人你作家个名落去就係盗版啦。 係啦係啦。 係咪你用埋好似大陆嗰啲假画咁样啦。係咪扮埋作家签埋嗰个作家个名落去。咁嗰个画家个名咁嗰啲就真係盗版啦。但我觉得如果改咗之后改到七彩又更加叻啦、啊。然后又加返自己嘅諗法。呢啲边叫盗版啫，我嗰啲叫创作。完全系创作。係咪啊，所以系嗰啲咁样嘅呢，其实将香港嗰啲有权有势嘅人啊，或者嗰啲政府呢，佢就真系佢又做唔到啦。眼巴巴睇住呢俾人哋笑啦、嘲弄啦、条气唔顺啦，就千方百计諗办法去整死我哋。我哋唔死得 希望 我哋唔死得嘅咁我就话咧，其实我觉得啊，我当然最好欣赏阿 Cat 成嗰种真啦，同埋一路到而家都仲有一种童真，即系仲有细路仔，佢咗细路仔， 我长唔大咁啊，因为 所以佢最后讲咗坚大嘅秘密俾我听，佢原来已经过咗不惑之年噶啦，吓得我管都点都估唔到。 我都话你其实你上网 search 下，其实就唔难嘅，搵我 有噶啦，即系公开的秘密， 公开的秘密噶咯，已经大家都叫我叔叔噶啦。我怪叔叔噶啦，咁有翻咁上下年纪， 叔叔原来就咁嚟。 系啊，有翻咁上下年纪，你先叫我先叫自己叔叔啫。我净有个专栏叫做《怪叔叔奇遇记》添，个奇 系咩？ 奇英个奇，系啊系啊， 未到你有排都未到， 挖苦下自己。 咁你有冇呢、這个？会唔会真系一踏入吓呢、這个不惑之年啦？我哋讲四十而不惑，系咪有个心理上啊、思想上会唔会有一个唔同的转变啊？ 即係過咗 過咗四十嗰個時間啦，係一個 period 嚟嘅，唔係一個一年一日。 死啦！真係冇喎，我都係 咁你真係好年輕，係咪因為有個老婆咁年輕咧？ 我諗同我性格係咁嘅，我不嬲都係得過且過，即係 遲鈍 即係過得一日，跟一日嗰啲人嚟嘅。 即係鈍咯， 鈍咯，係啊！我唔會去計劃啊，或者諗下將來會可以點。 咁你老婆有冇幫你計劃？ 佢就會精明過我少少嘅，少少嘅 咁其實我真係覺得你同你老婆係一個即係天作之合喎 ，complementary。 我希望佢再精明啲，咁就更加好啦。即係佢可以即係叻到可以幫我 manage 嗰啲嘢。而家唔得嘅，我覺得佢即係佢。佢都要揾人 manage， 你冇咁要求高啦。 唔系啊，你唔知道，你真系唔识佢。我觉得揾一集你应该你访问佢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真系要，真系要吓，因为个人真系有趣喎。呢个女孩子， 系系噶， 真系有趣。我当然其实即系对佢认识就冇系你嗰啲港女漫画嗰度睇到啦。咁我就系即系佢系咪？ 你谂下， 都系一个好时髦嘅人啊。 都可以當係嘅，咁佢嗱佢而家叫 blogger 啦，即係我諗最主要食嘢嘅 blogger 咁。 嗯，咁咪好開心又。 唔係，但係佢咩都唔食喎，咩都唔食就可以。 又減肥啊？ 唔係，佢係揀飲 擇食， 係啊，即係佢係食日本嘢，但係唔食生嘢嗰啲，咁即係好多嘢都唔食。 咁得意。 佢位去飲啊，好多送佢又唔食。 係咪因為貪靚咧？ 唔係，因為自 細有啲女仔為咗靚咧，即係乜都可以犧牲噶。 貪靚一回事咯，但係真係唔食嘅嗰啲嘢，就算佢好瘦咁，我諗佢都唔會食。 哦， 因為細細個，我諗佢即係中埋咗咯。 咁你都好陰功嘅喎，咁樣你受害人嚟嘅喎，你都食佢少好多嘢。 所以我都幾瘦嘅，我哋都 係啊，真係我都覺得好悶㗎。如果拍住個你個 partner 係唔中意食嘢或者係冇對食冇興趣嘅人，好悶喎，食嘢。 同埋好多時要 share 一齊食。 嗯， 一碟可能要 share， 一定俾啲你食，系啊，又中意食你嗰碟， 系 你好多女仔都系咁噶，硬系中意食人哋嗰啲，然后就要你食佢嗰碟，唔系。 我嘅意思系两个人嗌一碟 share， 咁悭， 咁就食唔饱啦， 咁悭啊， 系啊，咁变咗慢慢我都食细咗胃口啦，咁样 食细咗胃口，咁咪保持健康苗条， 咁但系都有啲肚腩，我都。 老咧，中年咧， 系啦，冇辦法。 嚇，即系你對呢個不惑之年有冇概念啊？究竟 我冇啊， 真系冇啊， 哇， 咁真系難得啊！咁真系唔會啦，唔會老啊你。咁我哋思想一路咁樣變噶嘛，改變啊咁嚇。咁可能即系你個老婆咧咁青春，令到你永遠都保持一種青春活力，係咪咁啊？ 我諗過，而家呢個年代都市人個個都係咁樣噶咯，即系都唔會有一個諗自己。老咗系点样啊？ 点会唔谂啊？有阵时世事嘅一唔到你唔谂噶嘛，到咁上下你身体会话你听噶啦，你身体开始话你听呢度痛嗰度痛吓，硬系坐耐啲就周身冤咁样，阵间又 我好似你咁啦，啲字越嚟 越大，系 啊， 你又老化啦， 有啦， 我老白点会唔老啫？ 其实而家过四字头都好易老化， 系啊，好阴功啊！我觉得最痛苦就系呢样噶啦，真系。 你有冇近视噶？ 我有近視啊！我做咗 laser， 本來就一隻眼，做咗 laser， 一隻眼咧就係留翻少少。本來我已經遲咗需要睇啲大老花眼鏡噶啦，嚇係趁呢幾年唔掂啊，睇唔到啦。 哦，咁 我覺得真係好障礙，好辛苦啊！ 我以為做咗 laser， 而家一定要戴。如果睇近嘢，咪一定要戴咯。之前我都可以勉勉強強立方咯，咁但係你都管到，你一睇到我知啦。老人家先係，老人家先至會用咁大個字噶嘛嚇。所以你话点会？ 我要除眼镜睇咯。 你点可能唔系话认老啊？你点可能唔去谂唔去理啊？冇道理你噶嘛？ 咁啊系， 系咪？日子系唔会停啦，个钟系唔会停啦，吓到咁上下个身体话你听噶，逃避唔到嘅， 嗯， 系咪？咁我就话你好彩有个年轻嘅老婆，其实呢样嘢真系优势嚟嘅。无论心境啊，或者你的生活啊、心情啊、活动啊、玩的嘢啦、讲嘅嘢咧，都一定是充满活力。 咁我要感恩咯，系嘛？ 应该梗系要咯，梗系啦。我觉得呢个老婆对你影响系好大咯，令到你成日保持一种咁样嘅咁青春活力啊、创意啊，就算画漫画都灵感源源不绝啦。 系啊，系啊，系。 因为一个 多谢佢。 系啊，其实咧，两公婆我咧互相欣赏系好重要啦，同埋最紧要你欣赏佢个优点咧， 是不断变的，咁先有趣嘅做人吓。譬如你自己嘅兴趣都系不断咁变嘅，变唔系变，两个变唔系一定要话会如走越南辕北辙，其实系互相 complementary 咯吓。两个人一齐生活一齐成长吓，但系性格唔一样系好好嘅。其实好多人以为要前头以后一定要一齐，唔系噶，系咪你要生活有趣咧，系要有 difference 嘅。 所以一粒一突咁样咯，咁又会可能会好啲。 系啦系啦，咁你变咗你又识就佢啦，我谂佢都会就你嘅，唔系净系你就佢嘅。 都有，我唯有咁讲。 你喺呢度可以咁样 讲，系啊，我唯有咁讲，系啊。 咁但系你始终都避唔到一个问题，最贴切就系有冇谂过生 B B 咧？ 哦，咁都有嘅，都有嘅，吓、咁但系顺其自然咯。虽然我都知道年纪都唔细， 你有冇问题啊？你老婆年轻呢样有着数嘅。 哦，系嘛？哦 ，OK，OK，、okay, okay, 即系三字头都 可以，梗系啦，唔好蹉跎岁月啦，吓、努力啦， 我努力啦， 要努力啦。 点解？因为其实我哋要有一个好嘅环境先，我成日觉得，因为而家我哋住嗰度咧就好恶劣咯， 细啊，同埋 系咯，细同埋唔系我哋嗰个地方，咁唔 stable 咁。系咯，不过其实我哋啱啱最近都买咗噶啦，咁系咯，之后咯， 又产阶级咯，变咗， 好辛苦先揾到陈啱自己 budget 嘅楼啊！ 咁你都系啦，成功人士嚟噶，成功人士，喂，香港嘅成功人士、啊。 问题系我哋跟住落嚟会冇地方住噶嘛，咁我哋先揾地方住噶嘛，咁、我又觉得租，唉，唔抵咯，真系、虽然而家买楼都好贵啦。咁但系你要有一个取舍咧，睇下买啲咩。 有能力嘅话，我当然赞成啦。 系嘛？ 系绝对系吓、啊。不过当然你亦都要我觉得如果你为咗层楼而牺牲自己，又好不智。 咁又唔会嘅。 牺牲自己嗰个生活啊，人生啊，有阵时连整个人生都放弃或者扭曲嘅，就系为咗要供一层楼，咁啊真系好傻。 所以阿黄达咪话有公屋咪系， 梗系啦，我都赞成啊！真系公屋真系好，我希望香港我哋建国之后啊，多啲公屋，人人有屋住，唔需要买嘅、真系唔需要买嘅吓。咁、我哋即系譬如讲到话顺其自然啱噶啦吓，即系唔好太过抗拒咯。同埋我觉得你即系一个家庭咧完整啲啦，唔系你两个都咁有趣， 唔系因为 你嘅下一代都应该系有趣噶啦。 我知道。即系我哋啲父母系好想要啦，因为佢哋年纪都好大啦。 哦， 系啊，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开心。 少少压力，即系有。 佢哋唔会直接俾你嘅，但系你想佢哋开心，你就要做系咯。 有一样嘢，你哋唔好为咗佢开心，系为咗你自己。 其实我就冇所谓。 唔系咁讲嘅，不过当然每一个人啦，我都话我从来好多时都问人哋生唔生仔，个个都生。 上个礼拜 Darling 你有冇问佢？ 有 Darling 想生嘅，不过佢话又系顺其自然啦。 佢未结婚， 佢有咗佢就会结。 哦，佢有咗佢就会结啦。 佢觉得自己唔系唔知讲。 因为我翻去听翻 未？系咪啊？我觉得佢嗱，其实要即系想有下一代系一个唔好话正确嘅人生，我觉得人生嘅一个理想嚟嘅。我觉得一个理想，即系话嗱，你辛苦咁建立你呢个人生啦，你自己嘅人生啦，咁你都希望你嘅思想理念啊，甚至乎你嘅基因啦、能够流传落去 吓， 即系到你唔响度嘅时候，你觉得咧，你仲有啲留喺呢个世上。呢、這個我覺得人嘅意義， okay, okay, okay. 做人嘅意義，即係你又容易啦，因為你啲漫畫都係你嘅仔女嚟嘅啫，你都有呢個 legacy，但係唔好白白咁樣冇即係混混噩噩咁啊走過一生啊，乜嘢都冇做過，乜嘢都冇留低嚇，咁我覺得係浪費咯。咁好多其實大部分人都 係 咁。 係，唔係我就係覺得你 老，大部分人 但係你老咗會有啲寂寞，有啲遺憾咁樣咯。即系或者你譬如你去咗之后，你啲身后事咁，好似冇人 拉翻万岁啊！呢样嘢又系多余啊！其实我觉得我个睇法咧就系纯粹系一个生命嘅延续，一个生命嘅延续系好事嚟嘅，系美满嘅，可以讲话吓。当然讲生细路仔、养细路仔、教细路仔系一件非常之复杂嘅事，亦都系你人生嘅最大考验。最大考驗嚇，不過世事嘅嘢唔係你想要就有，唔想要就冇嘅。 係咯，所以我咪加句順其自然。 係啦，順其自然就啱噶啦，唔好太抗拒咯。即係有啲人好抗拒，係有佢嘅原因。 你有个原因，譬如好似阿 Kyo 嗰啲咁样啦，我都觉得好好好好有啱嘅，我有欣赏喎，佩服吓牛师傅嗰啲咁样，我又觉得佢讲得好啱，完全正确喎，吓，所以冇问题嘅吓。但系当然你要知道自己想做乜， 明白 你嘅你嘅人生想点样走咯。咁我觉得你而家系最容易系快乐啦， 系啦系啦， 开开心心啦吓。咁你有冇烦恼嘅啫？ 啊，烦恼咧，诶、啊，我又唔算好多烦恼， uh-huh. 叫做我都觉得自己比较幸福嘅、mm. ，因为起码诶、我自己中意做嗰样嘢咧，其实可以当职业喎、mm. ，即系好多人其实即系好奢求嘅呢件事，系、mm-hmm. 啊，即系我已经比好多人幸福咯，即系而我有诶个、生活环境都叫做唔系好差咯，咁样我觉得好满足噶啦。 打呢个就系正确噶啦，咩要叫 positive thinking 正能量， 系正能量啊，真系正能量啊，吓啱嘅，其实真系幸福嘅，真系幸福嘅，因为你嘅兴趣能够变成你嘅事业。 是好难，我觉得呢样 好难啊，系啊， 因为好多人都系翻 office 啊，咁朝九晚五啊，好似行尸走肉咁样， 系啊，太多啦，太多啦，搵到钱都冇意思， 冇错， 唔开心吓，所以我觉得你咪都好咯，又唔系我睇得出你系开心噶吓，开心唔系话嘻嘻哈哈一定要搵好多咩咩吓，即系开心境咯， 嗯， 你能够保持一个好纯真吓，又仲要能够维持一个童真嘅心情做人啊，讲嘢做嘢啊，画画，我觉得真系幸福噶啦。 系咯， 因为好多时系有啲人系做唔到自己。 冇错，冇错。 吓，有好多人，尤其是一个香港咁社会啊、公理啊、市侩啊，嗬、 嗯， 啊，为咗搵食啊，我觉得好痛苦噶。人在江湖呢啲咁嘅讲法啦，又话身不由己啊，咁样吓。诶、但我始终觉得唔系摆脱唔到咯。 嗯， 系咪啊？咁誒難得啦，你嚇開開心心啦，有個咁開心嘅老婆嚇。雖然你係講到好似咧都有好多不滿咁， 唔係你上我屋企你就知嘅。你知道好似啲垃圾缸咁樣啦，即係啲老人家嗰啲咧。 咁你執唔 到？問題係執唔到， 係咩？ 執唔到。你每當你每日都拎一袋嘢翻嚟，跟住就放喺地下，咁你就會同埋有啲嘢佢又唔俾。 你係中意乾淨企理嘅？ 唔係，我唔係中意乾淨企理，我。起码我个 sofa 我可以瞓喺度睇电视，但系而家我坐嘅地方都冇啦。OK， 都俾佢摆晒所有嘢。 哦， 啲猫都好阴功啦。 但系佢行出嚟咁干净企理嗰个人， 好多女仔都系咁噶。 系啊， 出嚟梗系身干颈靓噶啦，见人。你屋企梗系污歪歪噶啦。 佢未 spare 你帮你执啊，因为佢唔中意你执啊。 我都话执唔到啦。 有啲人系唔中你执添啊，你执到佢整整齐齐，佢唔识得搵翻自己啲嘢出嚟。有啲人咧书台咁样啊，乱七八糟，你知嘅冇。执啊！执咗之后，佢唔识揾翻自己。 搞乱佢个系统。 系啊，系啊，有阵时系咁噶吓，咁啊冇办法噶啦，你只眼开只眼闭咯，系嘛？只眼开只眼闭，其实都系冇所谓嘅。咁你接受咗噶啦， 隔七年咯， 七年咯，习惯咗。 系咯，冇得唔接受噶。可以点啫？ 啱啊！婚姻就系咁解，婚姻就系呢样嘢啦，系冇得唔接受嘅。 咪咯。 吓，咁又 叫你娶佢咩？ 系嘛？咁你冇后悔噶嘛？你会唔会见到哇？真系啲唔顺啊！你 哦，咁如果可以时间再翻翻转头咁， 都会拣 翻，都会拣翻佢嘅。我一定要咁讲，系啊， 一定要咁讲，唔系嘅，咪做人真系要惜福知福。 OK， 系嘛？系嘛？咁你。当然啦，我觉得就系多，亦都系因为你呢份咁嘅性情啊，吓、真挚啊，吓、嗰、那个性格有个豁达啦，基本上冇乜嘢你系叫做点样啊，令到你发嬲啊，会唔会啊？ 我好少发嬲嘅， 唔系咯，呢样咪好咯， 系啊，我好少发问诊啊，发嬲啊咁样，或者唔出声咯、啊，如果系嘅话。 唔出声已经好大件事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唔出声啊。 咁、你老婆见到你嬲，惊唔惊噶？ 会其实叫做大家都唔出声咯，咁样其实一定要有一个人去打破呢个僵局咁样，系咯系咯系。 最长几耐？ 咁、我哋又唔会好耐嘅， 即系唔系啦。咁即系其实大家都好爱对方， 因为 好快就 因为好怪噶嘛，咁你床你。即同一張床咁瞓覺咁樣，你一定要有一個人出聲先噶嘛？我覺得，係咁好辛苦嘅，你自己都咁乜點啊？大家互相咁樣擰住面咁瞓噶嘛？ 所以真係好難得，我哋好羨慕呢，即係呢個就係最真摯嘅感情咯。我覺得就係、你好好好好 見到人哋見到佢唔開心，你都唔會開心咧。係 啊，係啊，係嚇嚇。 咁當然亦都係誒能夠維係得咁和諧、咁歡樂啊、咁有幸福，就係因為你好想去開心，同埋你。你会唔系唔一定千方方百计嘅，但你日常都系成个谂，成日都谂下点样氹佢开心。 会噶， 系嘛？咁佢都识得氹你开心嘅。 佢都识得嘅， 系嘛？所以大家好羡慕啊，真系好开心吓。同埋港女呢、這个嘅呢港女老婆呢一个系列咧，真系长做长有 吓。希望啦， 长做长有吓、啊，希望即系如果人生咧进入另一个阶段嘅时候咧，又有新有啲突破啦，系、嘛？但系你一种保持唔会老啊。啊！呢、這个心情咧，真系我觉得值得大家学习。 好多人都得噶，我觉得系啊。 唔系噶， 而家 人嘅烦恼咧，有阵时咧冇烦恼都自己搵啲烦恼翻嚟噶。好多人系咁蠢嘅， 自寻烦恼。 系 啊，所以你咪叻咯。啊！啲烦恼入唔到嚟嘅，唔开心冇快冇事啊。咁啊，有阵时老婆氹下你，你又氹翻佢，一阵间冇事啦。咁呢样嘢真系好难得吓，冇拗撬啊难嘅，不过好快搞掂，好快 resolve 吓、因为你懂得去氹佢开心。所以你永远是一个快乐的人。啱啊。 啱。 冇错。好多谢大家，大家好像没咳神的，他说多些好些的话给我们看。同埋大家要记住啊，记住啊，网络23条一定不可以给他过的。只要群众，这个我们人的力量啦，网民是人来的，有脚有手有口的。大家一起出来。 听日都应该要出嚟，听日礼拜四吓，听日礼拜四 一路一路要系啊，一路要支持，一定要留意出你有一分力吓，唔可以俾佢过，亦都唔可以俾呢班咁嘅卖港贼有好日子过。 冇错啦，咪选票话俾佢听咯。 系啦，好啦，够钟啦，多谢大家， 拜拜。